今天我們讀經的經文就在約翰福音六章一到十三節，請聽我讀。這事以後，耶穌到過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亞海，有許多人因為看見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蹟，就跟隨他。耶穌上了山，和門徒一同坐在那裡。那時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耶穌舉目看見許多人來，就對腓利說：我們從哪裡買餅叫這些人吃呢？他說這話要試驗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樣行。腓力回答說：就是二十兩銀子的餅，叫他們各人吃一點也是不夠的。有一個門徒，就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對耶穌說：在這裡有一個孩童，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只是分給這許多人，還算什麼呢？耶穌說：你們叫眾人坐下。原來那地方的草多，眾人就坐下，數目約有五千。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就分給那坐著的人，分魚也是這樣，都隨著他們所要的。他們吃飽了，耶穌對他們說：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免得有人糟蹋的。他們便將那五個大麥餅的零碎，就是眾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我們今天就非常高興，我們不用再看著電視機，我們請楊牧師來幫我們分享。我們真的有一個真正的楊順義牧師來到我們當中分享他的講道。他今天的題目是小 B 大任務。 弟兄姊妹平安，在網上的弟兄姊妹同樣都平安。在我開始講道之前呢，我一定要多謝大家了。除了多謝 Alex 正我為我祈禱，我真的很感動，差點想喊出來。還有更加多謝呢，在我這個多星期期間呢，大家對我的接待啦，讓我呢無論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呢是無一缺欠的。更加重要的呢，我要多謝在背後默默為我代禱，令到我在整個假期當中內心充滿平安，充滿喜樂。這裡我是很感謝大家的。那麼開始講到之前，我們都一起同心祈禱吧。我們的主，我們的神，很多謝你。是啊，我們雖然是一片雲霧，出現很短的時間就不見了，但是你卻用永恆的愛去愛我們，而且你愛我們到底，你按著我們的需要去供應我們，恩待我們，讓我們在我們的人生當中，即使面對困難，面對挑戰，但是我們沒有一缺欠，因為有你掌管一切。主啊，我們求你將以下的時間分別為聖，將我們心靈的重擔挪開，讓我們裡面有足夠的空間去承載你的話語，叫聽的和講的一同在你面前蒙福。多謝你聽我們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我看過一個在日本電台製作的節目，節目名字就叫做小 B 大任務。當我是預備這篇講章的時候，我就不其然呢想起這個節目，於是我就用了這個節目名字就做我今天的講題。我不知道有沒有侵犯版權的，因為太久又太遠了，我沒有時間去徵求他們的意見了。我想問一下在座當中有沒有人是看過這個節目的？有人看過的 ,OK 喎，不過大部分未看過，我都要很簡單講講這個節目究竟是做些什麼的呢。這個節目呢大約有十集左右，如果我印象沒有記錯，每一集呢個主持人呢是會邀請一對夫婦去鼓勵他們很小的小朋友，大約是五六歲左右， 就去咧做一啲嘅事情。嗱，呢啲事情咧係冇大人陪同底下去做嘅喎。譬如咧係去郵局寄信啦，或者咧去隔幾條街嘅藥房去買一啲指定嘅藥物啦，又或者咧去超級市場咧買指定嘅食物啦咁樣。嗱，呢啲嘅事咧，其實喺大人嘅眼中係好 easy 嘅啫。但係你諗下喎，如果對於一個五六歲嘅小朋友嚟講，冇大人陪伴底下咧，難唔難啊？哇，非常之難，簡直係艱巨嘅任務。點解要咁樣做咧？點解啲父母要咁樣做咧？其實佢哋完全自己可以做噶嘛，呢啲事情。其實目的咧就係要訓練小朋友嘅記性，訓練佢嘅表達能力、應變能力，同埋咧係訓練佢哋嘅獨立性、自信心同埋責任心等等嚇。而且咧又要試驗佢哋。當他們在過程當中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們怎樣去應對？好了，其實呢，大家有沒有試過，在我們的信主的歷程當中呢，其實上帝有時都會派一些任務給我們去完成的，讓我們呢去在經歷這個試驗的當中呢，去讓我們的屬靈生命能夠成長，不再停留在 BB 的階段，而真的可以吃到靈糧了，屬靈的乾糧，而不是只是吃來吃去都是吃靈奶。在在座當中，我不知道你們分不分得出什麼是靈奶，什麼是靈糧。靈奶呢是很淺易的東西，大家比較容易去接受，容易去消化的。但是吃乾糧就不同了，要你裡面那個消化系統是成熟才可以吃到乾糧的。我很希望你恩福家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你們都能夠吃到乾糧，不是只是吃來吃去都是靈奶，好不好？好，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那段經文呢，Alex 讀了，就是《約翰福音》六章一至十三節，是一段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經文，就是五餅二魚的神蹟。但很多時候就是越熟悉的經文，我們越容易會忽略當中一些細節。今天我又嘗試帶領大家從多一個角度去看這一段的經文。什麼角度呢？就是那個資源的問題， resources。問題就是話，當我哋有缺乏，當我哋咧係感到不足啦，當我哋面對困難、面對挑戰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搞清楚解決問題嘅資源喺邊一度，好嘛？多一個角度去睇。嗱，我哋咧首先咧係睇第一到第四節經文，一開始咧就講到這事以後，咁乜嘢事之後咧？咁我哋讀經咧一定要睇翻上文下理嘅。咁如果我哋睇翻上文咧，就係第五章啦，應該就係講到耶穌咧喺第五章嗰度咧，佢喺安息日治病喎，佢醫好咗咧喺不士大池邊嗰個病咗三十八年嘅病人喎。因而呢令到當時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領袖呢非常之不滿。在五章十八節那裡講到呢，他們呢越發想殺耶穌了。於是耶穌呢就帶領門徒暫時離開耶路撒冷，因為他的時候未到。好了，自從耶穌開始傳道以來，大家都知道他行過很多神蹟去治病啊、趕鬼啊，所以經文告訴我們有很多人都跟隨他的。耶穌經常被很多群眾包圍住，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加上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逾越節對猶太人來說是非常重要，是他們三大節期之一。大家知不知道除了逾越节还有哪两个节期呢是犹太人视为非常重要的？厉害喎，五旬节、猪棚节，好犀利啦！你哋可以食干粮噶啦。好，而家逾越节近啦，意味住乜嘢啊？ 意味住咧，好多人咧都從四方八面咧湧去耶路撒冷，咁耶路撒冷嘅人咧越嚟越多，所以耶穌咧就帶門徒翻翻去佢哋嘅大本營加利利，準備帶門徒上山退休，安靜親近上帝。誰不知咧，本來一個十三人嘅退休會咧，就變成一個萬人嘅佈道會。嗱，咁我哋要睇睇發生咩事啦。喺第五至到第七節嗰度咧，講到當耶穌講完道啦，佢同宣傳真理之後咧，接近黃昏時間啦。咁耶穌好好啊，佢估計咧羣眾都應該好肚餓噶啦。於是咧，佢就問其中一個門徒叫做腓力嘅，佢就話：咁我哋去邊一度買餅？讓呢啲人俾呢啲人食咧咁樣嚇嗱，耶穌我哋睇到咧，佢唔單止咧去關心人嘅身體治病，佢仲關心我哋肉身上面嘅需要，我哋肚腹上面嘅需要。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咧？猶太人同我哋中國人差唔多嘅，食都好重要嘅，民以食為先啊，食咗先講嘅。咁啊，我成日都呢排咧減肥。Serena 就話：你食咗先講啦，你翻到香港先再減肥啦。咁所以大家有冇留意到我肥咗好多啊？唔係啊，多謝你啊，Wilma 多謝你。OK 嗱，咁咧就主耶穌咧，連人最基本嘅需要咧，佢都關注嘅。佢好樂意咧，按照人嘅需要咧去提供適時嘅幫助同埋供應。最近有一位因為家暴而離婚的姊妹咧，翻到嚟我哋教會。咁因為佢有個七歲的仔咧要照顧，所以佢翻唔到工啊，就唯有咧係領取政府的綜援嚟到過活。咁喺幾個月之前咧，我就帶領咗佢信主。咁我一路關顧佢嘅時候咧，我就無意之中咧問咗佢個問題。我話嗱，你又咁後生，因為佢好後生嘅，就三十幾歲，個仔又得七歲，咁我就問佢：咁其實你想唔想再婚啊？咁樣，我隨口問嘅，咁咧佢就話：其實佢有諗過，不過佢唔夠膽求。咦？我話點解啊？點解你唔求耶穌啊？佢話好擔心咧，佢依個係佢個人嘅貪念。我就覺得很奇怪了，其實一個完整的家呢是很多人都需要的，那我就鼓勵他，我說你不要緊，你放膽求，有時呢連我們自己都分不清那些是我們想要的還是我們需要的，但是耶穌分到，大家明白嗎？有些東西我們求呢是我們想要的，不是我们需要的。那我鼓励他，我们放胆求，如果上帝认为你有另一个伴侣是可以给到你一个完整的家的，如果这个是你的需要的话，上帝会给你。那他开始求，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心仪的对象出现在他的面前，我不知道。耶穌他是很體貼群眾的需要，所以他就問腓力，我們去哪一度買餅給這些人吃呢？這樣作者跟著他說，其實耶穌這樣問呢是要試驗腓力，耶穌本來就知道應該怎樣做的，就正如呢好像在小 B 大任務這個節目裡面，每一個父母都知道去哪裡買到藥，去超級市場可以買到那種食物，可以去郵局做到什麼，每一個父母都知道的，但是他們仍然都很想小朋友去經歷這些試驗，幫助他們成長。其實呢，說真的，如果我是父母，我都不是很想小朋友做這些事，因為呢很多時候他們做到呢 烏煙瘴氣，特別是做家務，做完之後還要執手尾，不做好過做，是吧？但是做父母的就是有一顆心，就很想子女成長，所以自己寧願麻煩一點 都鼓勵啲弟兄姊妹，鼓勵啲仔女去做。我作為牧者，我鼓勵弟兄姊妹去做嚇。耶穌好愛門徒，佢知道自己離世嘅日子近啦，佢好希望門徒能夠成長。雖然佢自己知道點樣去做，但係佢要思念腓力。大家有冇諗過點解係腓力嘅？有冇知唔知啲細節嘅嘢？有好多釋經書就話，因為腓力就係住喺嗰個山坡附近一帶，所以佢應該知道喺邊一度買到餅俾呢啲人食嘅。但係腓力點樣反應啊？經文話俾我哋聽，腓力咧睇一睇佢自己手頭上有嘅資源，再望一望群眾嘅人數，哇不得了啦！單單係男丁咧已經有5000人，未計嗰啲婦女，未計嗰啲小朋友，哇！腓力好理性，佢好識計數。當佢攞個計數機出嚟計一計之後咧，佢就即刻話啦：就算啊，我有20兩銀子買餅啊，叫佢哋每人食一啲啲都唔夠啊！嗱，係非常理性嘅處理問題，我諗大家都會咁樣嘅。20兩銀子係幾多錢？大家知唔知啊？當時一個人普通嘅工人一日嘅工資就1個銀錢，大家應該記得嘅喺葡萄園嘅比喻裏邊嚇。20兩銀子咧就係200個銀錢，亦即係咧超過一個人半年嘅工資。嗱，我唔知道你哋半年嘅工資有幾多錢啦，你哋自己計下啦。咁你代入去啦。就算超過一個人半年的工資去買餅給這些人吃，每人吃一點點都是不足夠，更何況腓力看看自己手頭上都沒有那麼多錢。在腓力心目中呢，這個需求實在太大了，根本做不到，所以他都沒有回應耶穌在哪裡買餅，他直接就說了Mission impossible， 耶稣，这个任务不行啊，搞不定啊，不能够完成。很多时候我们遇到问题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腓力那样，立刻看看我们手头上有什么资源先，再计算一下我们的能力办不办到，如果做不到我们就放弃了。其实有没有想过呢？当上帝将这些困难和挑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是要试验我们，看到吗？耶稣是要试验门徒。其实在试验的过程当中，他是非常乐意和我们一起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知不知道解决困难的资源在哪里？是不是在我们手头上仅有的资源呢？一或在那一位源源不绝供应我们需要的那个上帝手上面呢？但我们要搞清楚，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往往我们将那个困难摆在我们的眼前，放到很大很大，以至到遮挡了我们的视线，我们看不到其他资源，只是看到我们自己仅有的资源。这里提到的试验 test 本来是一个很中性的词语来的，但是在试验的过程里面，它会变成试探 temptation， 或者它会变成试炼 trial。 关键是在于什么呢？我给了大家的关键就是在于在个试验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受到魔鬼撒旦的迷惑？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如果在试验的过程里面，我们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被魔鬼撒旦迷惑了，或者引诱了，产生一些私人的欲念，或者是我们说的私欲，这样呢，试验就会变成试探了。试探是会叫人跌倒的，所以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的祷文，他怎样说？不 叫我们遇见乜嘢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试探是会叫人离开上帝的。相反，如果在个试验的过程当中，无论环境怎样，我们都定睛在那一位为我们钉身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我们专一仰望祂，倚靠祂。这样试验呢就变成什么？试炼了。上帝试炼人的、哦啊、那就叫我们的属灵生命呢成长了。不过大家要记得，在雅各书一章十三至十四节呢，雅各提醒我们，上帝从来都不试探人的，上帝只是试验人或者试炼人，我们不要搞错。跟着雅各他说，我们遇到的试探呢是自己被自己的私欲来到去引诱，或者是被魔鬼撒旦迷惑的啫。嗱，我哋睇到腓力喺呢一次嘅试验当中咧，佢合唔合格啊？唔合格啦，肥佬，肥佬咗。嗱，其实咧好多人咧都好似腓力咁嘅，好似我刚才所讲，遇到困难嘅时候咧，目光只系集中喺自己仅有嘅资源上边。嗱，腓力就肥佬咗啦。咁啊，另一个门徒我哋睇下点咯。我哋睇下咧第八至第九节啦。嗱，呢度咧經文講到有另一個門徒出場，佢個名咧就叫做安德烈。大家有冇留意下作者點樣去介紹安德烈啊？佢話咧係西門彼得嘅兄弟安德烈、哦。大家知唔知道點解作者要咁樣介紹佢㗎？有冇留意到啊？知道嗬？咁咧係好明顯咧，呢、這個安德烈咧係平時係好安靜、好低調嘅。不是嘈冤巴閉的，同埋咧唔係好多人認識佢嘅，所以咧作者要借助西門彼得個大名，啊大師兄嚟嘅呢個彼得嚟到咧介紹佢出場，嚇讓人認識佢。嗱，情況咧就類似咩咧？大家唔係好認識我先生嗬，除咗美心。咁咧，如果假如有一日我先生喺度咧，你哋會點樣介紹佢啊？佢咪楊牧師嘅先生咯？是不是你不会说这个是陈敬业，陈敬业是什么水呢？你不知道的，你只说、啊、他就是杨牧师的先生，那你们就知道了。那就是证明呢，安德烈呢不是很多人认识他的。虽然这个安德烈寂寂无名，但是呢咦，他似乎比较积极一些、啊、虽然他都认为五个大麦饼加上两条鱼要分给这么多人算得什么啊，咪都系嘥氣。不過嚇，佢咧仍然將呢個小朋友，將呢個餅同埋呢個魚咧帶到去耶穌面前，將個波交翻俾耶穌啦。最聰明，你哋識唔識得將個波交翻俾耶穌啊？我估你哋唔得，攬住嗰個波死都唔放，嘗試用自己嘅方法啲傳俾邊個咧？呢個波咁，試下好似安德烈咁。將呢個波交翻俾隔離嗰個耶穌，耶穌喺度，耶穌隨時都喺我哋身邊，耶穌隨時都等候我哋 ask for help。記得學習安德烈咁樣。我又想問下大家喎，呢度提過有五個大麥餅，俾個選擇題大家。A 就係呢五個大麥餅咧，係五個好大嘅麥餅，定係 B？是五個用大麥做成的餅， A 定 B？ 哇，個個都吃到靈糧了，掂了，是了。其實是指呢五個用大麥做成的餅。大麥做成的餅呢一啲都不好吃的，小麥做成的餅就很好吃的。而且呢大麥呢通常是一般呢窮等人家用來做餅的材料，大麥餅也是窮人平時的便當。你想想一個小朋友的便當，你可想而知餅有多大了。 所以不是五個很大的麥餅，不是，是其實是五個小小用大麥做成的餅。好了，為什麼是一個小朋友而不是一個大人的五餅二魚呢？這個都不用我多說了，因為大人就個個都是肥力。這五個餅兩條魚算得什麼呢？拿出來就是浪費氣咯，是吧？唯有小朋友，小朋友有一朵單純的心，他看到自己有，他不理有多少，或者他不懂計算，千萬不要，有時呢我們不要太精明，計算得太多，有時好似小朋友咁咧，唔識計，反而仲好。所以難怪小朋耶穌咧，佢點樣講啊？佢喺馬太福音18:3，佢話：我實在告訴你們啊，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嘅樣式咧，斷不得進天國。明白嚇？翻翻嚟五餅二魚嘅神蹟，大家就明啦。我曾經聽過一首很好聽的兒歌，內容很簡單，但是我很喜歡裡面的歌詞。內容講到就說，孩子的心單純又天真，孩子的心貼近父母親，懷抱孩子心，天國就臨近。原來只要我們擁有一顆純真天真單純的孩子心，天國就在我們裡面了。弟兄姊妹，你有沒有這一顆這麼單純的孩子心呢？我們又繼續看第10至第11節。好了，這裡講到耶穌接過5個大麥餅，用大麥做成的餅和兩條魚之後，就吩咐門徒叫群眾坐下了。群眾坐下之後，咦，竟然發覺一件事很奇怪的，我 highlight 了，那裡的草很多。我不知道在座當中有沒有人去過以色列呢？有，有些又會再去第二次的，我知道。有沒有留意到呢，在巴勒斯坦一帶的地方多不多草的？不多。但這裡很奇怪，他說當他們坐下的時候，咦，發覺竟然呢是一大片草地來的。其實你知不知道，耶穌一早準備好了，耶穌一早準備好，所以他選擇了一個有草的山坡來到去講道。耶穌是無微不至，他愛我們每一個人，愛到連這麼小微的地方他都照顧周到，那裡的草好多。耶穌吩咐門徒叫人坐低，坐低即係準備有嘢食啦，係咪啊？坐啦坐啦，咁即係食嘢啦。仲坐得咁舒服喎，梗係開大餐啦，係咪？但係事實係咩啊？啲食物都未有，耶穌就叫人哋坐低啦。究竟點解咧？耶穌搞邊一科咧？其實耶穌係要群眾一同去參與，一同去見證一個神蹟即將發生了。大家一認為這個神蹟是很高調地去進行，還是很低調地去進行呢？如果高調，你會怎樣做？祈禱，上帝啊，求你叫餅和魚在天上降下來。有先例的喔，昔日以色列人在曠野，是吗？摩西怎样呼求？那些瑪拿呢就从天而降，哇，个个在那里撿，就靠那些瑪拿喂饱了所有以色列人。耶稣可以照板煮碗的，但他不是，耶稣不是，他拿起饼来，回到前面那节经文，他拿起饼来，祝借了就分給坐在草地上面的人。他是怎樣啊？是一邊派就一邊行神蹟。在場的人是完全察覺不到，有餅遞到來，有魚遞到來，我就吃了，是不是？不用客氣的，是不是？不用錢嘛，是不是？而且耶穌是什麼？這裡說是什麼？隨著他們所需要的去分給他們， 餅同埋魚係越派越有，佢哋需要幾多就俾幾多。耶穌藉著呢個神蹟係滿足曬所有當時超過一萬人嘅群眾嘅需要。神蹟唔係魔術表演，我哋唔係觀眾，上帝係要我哋參與其中嘅。每一個弟兄姊妹咧，都好希望我哋翻嘅教會能夠不斷發展嘅，係咪？恩福家都同樣係咁樣希望，希望多啲人翻嚟教會聚會，多啲人信主咁樣。大家邀請石牧師過嚟侍奉，都係希望達成呢個夢想，希望咧藉著石牧師嘅帶領。可以咧，係唔同嘅發展，唔同嘅事工，吸引多啲人翻嚟教會，帶領多啲人信耶穌。啊，呢個都係大家個渴想嚇。不過咧，你有冇諗過，如果你單單就靠曬石牧師、石師母，可唔可以成事咧？唔得，大家要點啊？你要參與其中，無論你有幾多嘅能力，無論你嘅時間夠唔夠，你攞出嚟，好似個小朋友咁，五個麥餅，兩條魚，你攞咗出嚟咧，邊個會包底啦？唔係石牧師，係上帝。上帝係會包底，而且咧，你會越做越有，越做越開心。有時就係、是。上帝咧會賜俾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恩賜嘅，好多我講緊係屬靈嘅恩賜，呢啲屬靈嘅恩賜咧係愛嚟咧服侍教會、服侍弟兄姊妹嘅。嗱，每個人都有嘅嚇，每個人只要攞出嚟，你少少都得噶啦，咁咧就會一齊經歷到五餅二魚嘅神蹟嘅。恩賜嘅英文係咩啊 ？Gift 另外一個解釋係咩啊？店啊，禮物，你有冇打開過上帝賜俾你呢一份嘅禮物，睇下裏邊係乜嘢嚟噶？有冇打開過啊？大家，我又講個故事俾大家聽下先。有一個乞衣，佢每一日咧就坐喺個木箱上面乞食嘅，每一日都如是。啊，不過有一日咧，有個小朋友喎好奇啦，就問下佢啦：，喂，你成日坐喺個木箱上邊？究竟呢個木箱裏邊係咩嚟㗎？咁，咦？個乞衣諗冇喎，我冇諗過喎，我亦都從來都冇打開過嚟睇喎。唉，都係一啲唔值錢嘅嘢啦，係爸爸留俾我嘅。呢一個箱都殘舊到咁樣啦，邊會有啲好嘢喺入邊啦？咁樣啊，呢個小朋友走咗之後，佢又不禁好奇，係喎，點解我唔打開嚟睇下咧？佢一打開，你知唔知裏邊係咩啊？全部都是金條，根本他不需要乞食，但是因為他從來都不打開這份禮物，爸爸賜給他的禮物，他以為自己一無所有，於是是靠行乞度日。弟兄姊妹，每個人都有屬靈的恩賜。有一個問卷的、啊、我昨天問過，原來 Tony 做過那個問卷呢，有125條，答完這125條之後，即刻就會出一個 report 告訴你，你有些什麼屬靈的恩賜，包括教導、接待、祈禱、牧師、輔導、關顧啦，招待啦，等等。我本來都唔係好信呢個問卷嘅，咁我自己咪試下做一下咯，係咪？大家估唔到我最高分係乜嘢？牧師，我牧師嗰條巴咧係最高分最高嘅最長。大家可以試下做嘅，係咪教會有啊 ？Tony 你做過係咪應該有啊？是啊，試下，每一個弟兄姊妹都試下，找下你自己的恩賜是什麼。我經常都覺得呢，你擺啱位呢，你是越做越有的。 但是如果你摆错位你就弊了，你就 burn out， 好辛苦，你做得好辛苦，一啲都冇喜乐，同埋你会觉得是一种负担。但是如果你摆啱咗位呢，真的就好似五饼二鱼呢个神迹咁，越做越有，越做越喜乐。大家试下做呢个恩赐嘅问卷测试吓。同埋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有啲咩恩赐，但系如果你唔用咧，就大镬啦，生晒锈。好简单，未必一定系属灵恩赐，譬如弹琴，大家知我，你本来好叻弹琴，但系咧你一段时间唔弹嘅话咧。你生鏽，你手指硬曬。又例如咧，譬如語言，如果你唔練習嗰種嘅語言咧，你好生疏嘅。我好多年之前，我係學過法文，我好中意講法文，好好聽嘅，講起上嚟咧好温柔嘅。我係識法文嘅，但係因為喺香港咧冇機會俾我講啊，所以你而家問我咧，同我講咧，我係僅僅幾句 ，Comment allez-vous？太平 ，Maxi Buku， 就係識呢啲嘅啫，冇啦其他嗰啲。但系咧，我略略都睇到法文嘅，知道咧佢內容係講啲乜嘢嘅。所以咧，大家咧要第一了解自己嘅恩賜，打開呢份禮物睇一睇係乜嘢，然之後要用呢一份嘅禮物，用啱佢，咁咧你就越做越有噶啦。同埋咧，你不知不覺之間咧，你係自己裏邊充滿喜樂，充滿熱誠，而喺不知不覺之間咧，你都幫到身邊嘅人，唔單止造就自己，你可以幫助到好多有需要嘅弟兄姊妹。好啦，所以咧獻上同埋咧參與咧係好重要嘅，將僅有嘅獻上呈現喺耶穌嘅面前。同埋咧，去遵行凭信心去遵行耶稣嘅吩咐，咁我哋就可以经历到咧五饼二鱼嘅神迹啦。好啦，由于咧耶稣做呢个神迹咧好低调嘛，大家都答啱咗啦。咁冇人察觉当时咧，佢哋系经历紧呢个神迹嘅，冇人知道，直至到几时知道咧？吓，就系最后啦，就系12到13节啦。咁啊，群众吃饱咗啦。於是耶穌又吩咐門徒做一件事了，就說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免得糟蹋。當那些門徒一路一路收那些零碎 的時候，哇，竟然裝了12個籃子。在這個時候，所有人都察覺到，都醒悟到，原來他們剛才是經歷了這個這麼大的神跡。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唯一一个神迹，在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大家知不知道？有些神迹在马太马可记载，路加没有，约翰没有，有些只是约翰有，马太马可没有，但唯独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那你可想而知这个神迹是多么的重要了。原来人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是会经历神迹的。有时呢，神迹呢，大家可能呢误会了，是一些很超自然的事情。其实我领受的神迹呢，是神临在的痕迹，神临在的痕迹。所以我很大胆告诉大家，你们每一位都经历过神迹，问题是你察不察觉得到，会不会好像那些群众那样，啊，有东西吃就吃咯，吃饱就算咯。原来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个这么大这么重要的神迹，是不知不觉之间。所以我们经常要数算上帝的恩典，看看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什么本来是靠我们自己不能够成事的，但是竟然又碌过了。一定会，我自己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我亦都喺輔導室見過好多好多唔同嘅 client， 所以咧我係好明白喺每一個階段人生每一個階段裏邊咧，一定係有困難。問題就係你點樣度過？而事實話俾我聽係一定一定一定會度過。喺你過渡嘅日子裏邊，你係好辛苦靠自己去過渡啊，定係你將個波交俾耶穌，然後去經歷神蹟？我經歷過無數無數嘅神蹟，所以我先夠膽喺呢一度同大家嚟到去分享。耶穌嘅心意係唔好糟蹋，唔好糟蹋。意思即係話，既然上帝都已經將唔同嘅禮物、唔同嘅恩賜俾咗我哋嘅時候，千祈千祈唔好糟蹋。打開份禮物睇一睇，然後就將佢呈獻喺上帝嘅面前，然後一齊就係參與呢個神蹟，唔好做觀眾，唔好翹埋雙手。Open your mind, open your eyes， 咁你就會經歷到五餅二魚嘅神蹟，唔好糟蹋咗上帝賜俾我哋嘅禮物。在小 B 大任務這個節目裏面，大多數小朋友都能夠完成任務的。那呢，不是因為他特別聰明，普通小朋友來的，五六歲，是因為什麼啊？是因為其實很多人協助他們的。那沿途呢，除了有電視台的攝製隊呢，那還有呢，很多人呢扮成路人甲乙丙的，俾佢哋問路嘅，唔識啊，去邊度啊？邊度？指下佢啦。咁又又過馬路嘅時候咧，哇！方四佢哋俾車到咧，夾住曬嘅，係差派好多人去保護呢啲小朋友，提供好多 tips 幫助協助俾呢啲小朋友，呢啲小朋友先能夠順利完成任務嘅。間中咧有一兩集咧，我記得那個小朋友咧 fail 咗。因為咧，佢話派佢去住喺附近嘅公公婆婆屋企攞啲嘢翻嚟屋企，咁咧佢行到半路好重啊，佢嗰啲嘢好重啊，咁佢擠低休息咗一陣間，就唔記得嗰條路點樣翻屋企啦，就又係靠嗰啲路人甲乙丙就扎扎衣咁樣就帶咗佢翻屋企。好啦，翻到屋企咁點咧？父母知道佢完成唔到任務點咧，冇鬧佢哋，更加俾多啲嘅鼓勵佢哋，攬佢哋，以至到呢啲小朋友咧冇挫敗感，鼓勵佢哋下一次唔緊要，呢一次做唔到，下一次再試過。遇事者咧就再一次去 confirm 翻小朋友嘅信心。當父母見到小朋友完成任務嘅時候咧，佢哋好開心，甚至咧有啲咧流曬眼淚。我估，我哋都係小 B 啊，嗬！我哋都係小 B。如果上帝俾任務我哋，我哋又能夠去完成嘅話咧，上帝會流淚嘅。上帝會流淚嚇。喺上帝眼中，佢俾任務我哋咧，唔係要我哋獨自去完成嘅。喺佢嘅眼中，我哋個個都係小 B。上帝是一定会差派天使暗中帮助我们，暗中保护我们，即使在过程当中有甩漏，他会包底。你记住，上帝是会包底。上帝有时会给一些在我们眼中看为很艰巨的任务。弟兄姊妹，你再一次去想一下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你不需要怕，更加不需要将这些困难放大它，以致遮挡了我们的视线，看不到上帝的预备。它连草这么小事它都为我们预备好。不要忘记了真正的资源在上帝那里，不是在我们那里。 所以虽然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困难越大，恩典越重，这个是我个人的经历。困难越大，恩典越重，所以不要怕，只要信，上帝一定会帮助到我们，祂会保护我们，只要我们信服，我们按照祂的吩咐去做，那我们一定能够经历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等于在小 B 大任务里面那些小朋友，他从来没有问爸爸为什么你要我去邮局寄信，没有问，爸爸妈妈叫他去做，他就去做，结果就在多人的保护底下完成了任务，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同心祈祷。天父爸爸，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虽然我们是这么渺小，虽然我们这么不配，但你仍然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又拣选了我们去完成一些在我们眼中看来是很艰巨的任务，其实你是给机会我们同你同工，与你同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单单望着自己仅有的资源而却步，帮助我们明白并且相信真正的资源是在你那里，只要我们愿意献上自己仅有的，明白自己的恩赐在哪里，清楚打开这份礼物来看清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五饼二鱼的神迹。主啊，我们不要做旁观者，我们要参与其中，我们要亲身去经历你的真实。求主施恩，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们。